第65集，许苏在家里头闷头大睡一整天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睡醒。突然想起自己有阵子没去探望过苏安娜，就决定回去看看。其实许苏不回去也是有原因的，一来工作换了还没能适应，二来怕露怯。许苏每回见苏安娜，她都会问起傅云县，尤其惦记温于金庭那一半房子。只要房价还在飞升，苏安娜的心就蠢动个不停。许苏生怕自己无意中泄露傅云县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他名字的事情，按这老太太视财如命的个性，非当场压着他去房产中心不可。树上老蝉聒噪，走一路唱一路，宣示着夏天已经彻底来临。苏安娜手摇扇子，坐在巷子口跟几个牌友一起乘凉。一个老娘们儿遥遥看见许苏露面，立马扭头冲苏安娜笑得贼兮兮的。 你儿子挺有花头啊，小姑娘倒追上门，非要给你这个未来婆婆洗碗。 苏安娜得意的一耸胸脯，脸上皱纹也在夕阳的映衬下减少两道。 哎呦，我们苏苏长相随那个死枪毙鬼，那死枪毙鬼一点用处没有，就卖相没话说。 那老娘们继续说， 人家小姑娘长得也不差呀，我们几个都觉得像那个最好看的那个港姐，什么心。 苏安娜从鼻腔里挤出一个哼，不屑之意明显。 去恒隆衣饰单里头逛逛，好看的小姑娘一堆一堆的，化化妆减减肥每个都差不多，但长得好的男孩子能有几个。 许苏把白沫给自己弄的二手捷达停在了远处的商场地下停车场里，刚到巷子口，苏安娜的这些话就直往她耳朵里钻。许苏感到头皮一阵发麻，一群老太太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像在鉴别菜市场里的猪肉是否新鲜且足称。她直接撇下他们，甚至不跟亲妈打声招呼，闷头直奔自家大门。苏安娜在许苏背后扯开嗓子嚷， 有了老婆就不认娘了，你娘还没点头呢，这小姑娘家底怎样不问清楚不行啊。 有个一同乘凉的女人嫌她势利，苏安娜直接以白眼回击。她认定许苏奇货可居，即便没有傅云县，也该带着她这个亲妈吃香的喝辣的，过完挥金如土的后半生。许苏赶回家时，蒋璇正在水池边洗碗，这个时间还没有到饭点，碗是苏安娜中午吃完饭扔下的。她忙着跟邻居打牌，放着没洗。水池旁边放着进口的保健品与水果礼盒，应该是蒋璇带来的。半腰围裙勾勒出曼妙的腰身，蒋璇低着头，拿着洗碗布认真地擦拭微有破损的碗口，葱纸纤纤，也没戴乳胶手套。这个画面非常动人。这不就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吗？和美丽的妻子，一个煮饭，一个洗碗，妻贤子孝，和和美美。许苏喊他一声， 蒋璇。 蒋璇抬眼， 我有话跟你说。 怕苏安娜半道回家，许苏转身关了房门，又走进厅里，将茶几与沙发稍稍收拾了一下。他招呼蒋璇落座，不好意思地挠头笑了笑，家里太小太乱，女朋友上门似要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她莫名有些无措。然而蒋璇开口就是晴天霹雳， 许苏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 蒋璇把多年前的那张合影交给许苏，随后将蒋振兴的案子与自己约见傅云县的事情和盘托出，还有那70万，他说 即便傅律师不接这个案子，我也不能要这个钱。蒋总他捐资助学不是为了回报。 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许苏本该觉得愤恨，但他愤恨不起来。他盯着那张已经发了黄的照片，照片里的傅云县才17岁，模样挺拔清俊，与如今这位气场强大声名显赫的傅大律师截然不同。对而今的傅云县来说，70万只是一个小数字，用这么一个小数字了断恩情，撇去麻烦，不亏。 曲苏问， 这个案子只有我叔能办吗？ 蒋璇点头， 我也试着找过别的律师，案情太复杂，一般的律师不敢接，敢接的那些连会见都不成功。我还找过跟你叔叔齐名的那个张仲良律师，但他手头还有万元案，他也说能将这个案子翻盘的可能只有傅云宪了。 这话总让许苏特别骄傲，当初蔡平来军汉所说的也是这一句，再往前推，震动全国的许文军案不也是靠他一人扛顶，生生把案子给翻了。 我来想办法让他接这个案子，但你别抱太大希望，他多半是不会接的。 许苏神情愈发暗淡，声音也低了下去， 如果是以前他应该会接的。 离开苏家老宅之前，许苏一直没开机，开机后才发现微信都被戳爆了，白墨找他。他前阵子向白墨借钱，这回白墨就真的带着钱来了。最近股票大牛，他抛了部分，立马拿出80万来借给许苏。有阵子没见面，白墨比上回黑多了，肌肉油光锃亮，听他说是刚组了一支模特队伍去三亚参加活动晒的。投身娱乐行业之后，白墨的穿着就特别浮夸，特别潮，像从头到脚沾了一身的人民币。此刻他站在一辆十分骚包的橙黄色保时捷旁边，整个人像只开屏的孔雀那样熠熠发亮，惹得整个街区的劳动人民频频注目。许苏不卖豪车的面子，见面就冲他吼， 你呀，上回给我弄的那是车吗？那就是拖拉机。 白墨跟许苏对吼， 滚球吧你，就你给的那点钱有拖拉机开就不错了。 许苏的心情一下明朗起来，两人哈哈大笑，热情地抱了抱。白墨也是带着菜来的，顾天凤知道儿子去见许苏，一早就准备了几个许苏儿时爱吃的好菜，嘱咐他一定要给他捎过去。白墨拗不过，从保时捷里拎出几个装着食物的塑料袋子，对许苏说， 东坡肉、水晶肘子、五香鸭胗都是我妈一大早自己忙活出来的，连阿姨都没让打个下手，咱们就别在外头吃了，买点啤酒上你们家吧。 提起顾天凤，许苏的心一阵紧揪的疼，从白墨手里接过袋子，跟宝贝似的紧紧攥在怀里。白墨从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里扛出两箱青岛啤酒，还拿了两瓶小炮仗，看样子是打算喝死在许苏家里。许苏看他不管自己那辆豪车就往小区里走，提醒他， 哎，这儿不让停车啊。 白墨扭头一笑，咧出一口与他的黑皮肤相衬的白牙，无所谓的表示， 嗨，违章就违章呗，罚得起。